锵锵三人行，大家好，徐老师，这个于老师恩准我不叫老师了， 对， 就叫于丹， 这多好， 对，一颗丹心、啊，这个而且呢，我现在咱做一期节目，我感觉出来了，他骨子里啊就是个女侠呀， 是吗？ 好家伙，今天一进化妆间，你文涛叫什么来着？千仞刚 啊，正衣千仞刚，卓足万里流。 哇，正衣千仞刚，卓足万里流。我说啊，这一什么情况？ 洗脚洗到长江里去。 对， 没错， 气魄。 其实他这句词啊，可以放在各地的洗浴中心，挺好的一个词儿。 万里流连锁店， 以后可以做洗浴中心的那个策划顾问。 哎，有朋自远方来，那徐老师从香港飞过来。不亦乐乎，很快乐吗？人不知而不愠，收视率不高我也不生气，我不是君子吗？我的制片人才是小人呢，是吧？我不是很开心吗？哎，所以是孔子这个太好了， 误读论语， 误读，你还别说这误读啊，我就是昨天看这个东西，我就发现啊，真是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望文生义。 对， 比方说啊，有一个叫什么，我在这学习，人家于老师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炫兮。我一想，我是说什么呢？啊，笑得很漂亮，眼睛很漂亮，素以为炫兮。我想的是什么呢？哦，只有朴素、素净的颜色才是真正的绚丽啊！望文生义吗？但是你看，你一看他那些著书，你才知道，蛮不是这么回事。孔子说什么呢？绘事后素，就说画画是先分布重彩，分布各种彩色，最后呢用素把它间隔开，比如说用留白把间隔开，成就一个画。这是打一个比方，就说女孩光笑得漂亮，眼睛漂亮，这不够，还需要礼，就是用这个素色呀代表礼，你还需要有礼，你才显得好看。真的，你比如说一个现在人，有些人感慨就是女孩子不害羞了。其实呢，就是说你别巧笑倩兮，你都很好看，你整天哈哈哈，你就成傻大姐了。你必须有这个素净的这么一面，然后你偶尔冲我们飞个媚眼啥的。 他读《论语》， 你怎么都读这部分 呢？他就是看女人怎么笑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文涛也读到一定境界了，《论语》里边极少能找到这样的部分。 他居然怎么笑的？ 不仅看了， 他常常主持甜美， 放大了。 他常常主持甜美， 我就把孔夫子关于女人说的事儿全记在笔记本上。 那个于丹，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怎么解的？听说你有个心结， 是吗？ 这是由此一说，还不是我的解，因为古人对这句话就本身有过多种注解，有说女子与小人皆为襁褓婴儿，也有说呢，女子为现代女子，小人就为跟君子相对的小人，还有一说就是小人等于小孩子。那我， 你从第三种， 对，我从第三种， 人家 觉得把女人说成跟小孩子一样。就是说性情中都有点 赤子之心，是吧？道厌师长不如同心。 人家给我介绍他的书的时候就用这个例子说，你知道吧，他这个心解，他说唯女人小人难养也，就是说父婴教育的重要性。 这个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的这句话呀，在论语心得中根本没有出现。 没有的，伪造的。 那 没有，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我还给你挖了个坑。我说这个事儿啊，也隐含着我看到有些人对他的议论，就是寻章摘句老雕虫啊，就是说就像这种素以为炫兮，你这个字你解错了，跟那个著书不一样，所以说你于丹讲的这个话整个意思都错了，那你还跟我们大家白话什么呢？有这种对你的批评，你生气吗？ 怎么回应？ 我不生气，我一点都不生气。首先呢，我 是心得，对不对？ 心有所得，对吧？ 他定位很。 我的定位就不敢说解读《论语》啊，我没有那个资质，没有那个学养啊。 你在大学里教《论语》吗？ 教。也教，但是大学里的讲法跟这里不同， 不一样。 因为大学里头人家是要拿这个文凭的，他是专业大学生。百家讲坛他的定位是面对初中文化水平左右的观众，就是他大众传媒嘛。 电视台跟你就是跟你说好。 那当然，他还让我定位的年龄层是15岁，说还要让他们喜欢听。 15岁以下还是15岁左右？ 15岁左右，他是把大家的水准就是平均化，这样就是一个比喻。 好在呢，这个《论语》这种东西啊，已经是数千年无数家解过了。 就是说他要是去研究《论语》啊，他累死了，他所有做的这些事情，你要发表一篇文章在文学遗产上就很难了，因为太多。他只是说我不理你这些，但是我自己读的心得，我把我自己的感情放进去。但你想，十五岁的人在长世界观的时候，他们现在就是说政治的道德又不大相信了，西方的迪士尼那些东西家长也觉得不太好，所以有我们古人的这些东西加一个发挥哈，就春风就是阳光，就是你知道，有时候甚至是有点误解的话，也是解得蛮有现实意义的。我觉得它的意义是在这个地方。 你看徐老师的坑就挖得比你漂亮。 对、 徐老师要说一句，甚至有些误解的话，也是可以原谅。 征婚广告，徐老师是看进去了。 其实呢，我跟你说吧，《论语》里面啊，真正有大量非常非常好懂的，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截去鳌牙去研究了那些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括号先秦两汉专业）才看的那些。 怕你瞧不起我吗？我就得找点生僻的嘛。 其实我跟你说， 他说的也对，因为人家觉得你是大学教授嘛，人家很多人现在把你当做《论语》的入门书来读。其实你是一个怎么来说？其实。香港啊，海外啊，一直有种非常畅销的书叫心灵鸡汤，你知道吧？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不带贬义的哈。他很多呢，他们不是从《论语》，他们从圣经上引来一两句话，然后呢教导人怎么做人。鸡汤这个营养啊很重要，它不是人参汤，它是很大众的一种，很人人都可以拿的，但是很重要，对心灵的。我们缺这个东西。我们以前啊讲青少年教育，一来就一个革命大道理，拿一个大家都做不到的东西，他这个东西啊，就是他讲的道不远人，我觉得是。 其实文涛，我跟你说，有一些话哈，就摆在那儿，今天不加任何注解，人人一看就明白。今天比如我给徐老师那个书上写的那句话，所谓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一看能明白吧？所谓说君子跟小人的区别是什么？君子周而不比。照顾到所有人，但是不会说结两比两个一样的东西搁一块儿，结党营私不会这样。小人比而不周，底下嘀嘀咕咕，就是所谓长戚戚嘛，不能坦荡荡，不周嘛。所以说什么叫君子和而不同，就是坚持自己见解，但是他会顺从大家的一个决定。比如说你们这个节目流程是什么，你可以在这里边说自己的，但是你一定要尊重这个程序。 比就比出红眼病来了。 哎， 周呢你就搞好群众关系，这个在到一般的修养上呢，一讲呢大家就通了， 很清楚。 但是不能细究，你要再细究下去的话，你这样周下去就是照顾人际关系，人就是两个人，把所有的人生价值变在人际关系当中，这个就有很多人现在要批判的。 人际关系里面其实孔子说的东西也是你一下就明白的。过去我们对论语有多少误读啊，老认为说这个要忍让，所以呢要做到以德报怨，就你特对不起我了，我还要待你以恩德。其实呢孔子跟他学生说，以德要报怨的话，何以报德呀？所以他告诉他，你以直报怨就行了，要留着以德去报德。你说这难懂吗？ 哎呀，那我怎么老钻那些牛角尖呢？ 不，但是呢，在不难懂的层面上，你要再细究下去也是很复杂的。比方说君子跟小人的之比，我们常常可以看出好像他是在讲道德的一个正一个好像正，但其实有些地方啊，你要仔细想想的也是很麻烦的。比方说他讲君子什么怀德，小人怀土，是不是？君子怀行，小人怀惠。不知道怎么，我这么一读啊，我就想起现在那些被打白条的劳工啊，跟那些深圳的出租车司机啊，他们就是怀土啊，他开着出租车就跟乡亲撂嗑啊。然后呢，你说他拿着白条，他当然要怀惠了，他当然要你给他发工资了。 其实呢， 如果你那个时候跟那个弱势群体说，你不要怀惠啊，你不要想着奖金啊，你说这个民工是君子还是小人呢？你这个问题就复杂了。 这个话呢，我觉得呢，就是孟子有个很好的注解，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为事为能。也就是这里面指的是那种衣食已经无忧的知识分子，就是为事为我没有这个恒产，我可能家里头没有什么东西，比如像杜甫那样的人，他自己可以是茅屋为秋风所破，然后他还想着要安得广厦千万间，这是指一批知识分子 啊， 真不是指民工。 是啊，但是这就是如果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如果不把它只是作为道德修养，把它作为治国的话，那以前就讨论过很多这样的问题。就他们始终还是有一个问题，就君子只限于士这个阶层，就百姓民啊，在他们的假定里还都是小人。那么这跟现代观念真的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冲突。比方说，小人予以利，君子予以义。 对。 那在现在，我们受英国的这些哲学家理论的影响，经验主义的影响，人都是从自己的私利，从基本的生存，也就是说，人人予以义啊，人人予以利啊，你明白？就所以在这方面，夸孔子东西会引很多争论。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他的好处是去掉这些争论。比方说你我看你就不谈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类比较复杂的问题，他就告诉你们什么五日三省吾身啊，或者学而时习之啊，这些15岁的青少年能够马上能够学到的东西，我觉得他这个对象很清楚。 其实我是觉得，因为现在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啊，各式各样的矛盾冲突，也就是说变量的元素已经太多了。我们现在其实缺的东西是不变的那个标准，就是现在就跟我们在那个大海波涛上似的，你这个船可以随着这个海浪去前进，但是你不能不在船上备一个锚，你万一想要扎下去的时候怎么办呀？所以呢，我现在就不希望说再给大家说很多翻很多桨怎么样推波助澜，而是说给你一个锚，这个锚的东西呢是恒定的，让你定下来的时候啪你能扎得住。所以我就觉得要是有这个以不变应万变的东西，你回归到一个朴素经典，找到一个人生坐标，那你选择很多的时候这就很奢侈，你要没有这个标准那就成灾难了，你就永远随波逐流了。 是，还是得在变化的世界当中啊，咱们总是需要追求一个不变的， 就是女人的笑在论语里边怎么样有魅力。 对，夫妻也是这样啊，是吧？明明老离婚，但实际都盼望着能够从一而终。 没老离婚呢？ 没老离婚，咱现在是征婚呢。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啊，这个误读啊，真是特别普遍的。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叫秦朔，写了篇文章，我还看到引用什么呢？说1745年的时候，伏尔泰讲中国，你想他怎么讲？说当你们作为思想家， 对， 来学习这个星球历史的时候，你们首先要把眼光看向东方，那里是百公记忆的摇篮，西方的一切全是人家东方给咱的。他推崇孔子，说真正的圣人，人类的立法者。你别说论语里就说呀，天将以孔子为木铎呀，就是说人类的立法者。但是呢这误读啊，当时孟德斯鸠根本不同意，说你胡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一个国家只有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学会做些事情，还有什么荣誉可言？他说咱没荣誉。就是你看当时这种，你包括说中国，说明末那个地图与地全图，中国之外的所有的地方啊，大概画的相当于中国一个省那么大，这也是当时中国对外界的一个误读嘛。 那你看中国的山水画从来不讲透视关系， 对 吧？ 对对对， 嗯， 这误读。所以我觉得我还听见一次那个，你像陈丹青老师，他讲的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比如说中国这个画油画的，你当年没几个去过外国的，就是你没看过原作，这个美术的经验呢，你是看这个画册， 对， 你看画册。但是这也对你来说也很真实，于是你对西方油画的看法，然后你去创作你的东西，就是在一个误读基础上也走出了一条路。 不，这个误读有好多不同的层面，在最本在最哲学的层面上，任何东西都只能被误读的，就不可能有存在一个固定的原定的本意的。那这个层面上呢，这很多人都讲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普通在求学程度上，如果你跟一般的中学生就跟他讲所有事情都是误读的，那他明天告诉你鲁迅是女的了，对不对？那也不能这样来误读，还是有很多基本的东西还得去遵守。那第三种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文学上讲的创造性阅读、创造性误读，就是说他本来可能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呢解到他这个意思，但是很有创造性，很有帮助。所以那个还是有积极意义。 其实呢，我觉得所谓误读啊，有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的逻辑起点不一样。你就说中国历史上，我们说万古一帝秦始皇是个什么人， 这件事情你现在说出一百种说法来都有可能是对的。 嗯， 你可以说他结束了整个春秋战国封这个乱世，然后创建封建大一统，他是万古始皇帝，就是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历史英雄，这是一种读法吧。还有你可以说他到处都屠城坑杀，然后呢他作为一个虎狼之君，为什么要派荆轲去刺杀他，要去诛暴秦，就是因为这个人太不好了。你说这也是一种解读吧？ 嗯，对，他说这个事儿，要我想起，要不说为什么说讲李敖呢？ 啊， 我觉得这个那天李敖说一句话，我倒是在一个比他小的范围里啊，发现这一点，说起来可能不太好。这个话，他说，据他的这个研究，他说这个是很沉痛的一件事儿，就是说呀，在我们这个人间，他认为大部分有头有脸的，大部分出名的这些人都是坏人。我跟你讲，我也有一个不好说出口的感受，说出去得罪人。我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平常接触很多人， 嗯， 各行各业，那厂长经理，就是说所谓在这江湖之上很成功的人，我觉得呢往往是坏人。这是我的一种，就好像就是坏人才能出人头地。 这伦理里边也， 其实人的判读很难用好和坏。 那当然是这么说。 你说的好人坏人呢，其实就是一个道德判读。就是如果你要说的话，你可以说汉高祖跟秦始皇站在道德上，也就是说你现在是站在项羽和荆轲的立场上，你就说他们是坏人。 嗯， 但是你要站在历史文明进步角度来讲呢，这俩人都是开国的这种皇帝元勋。 所以看站在什么立场上来讲这个话， 就是逻辑起点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什么，什么是误读，就是咱们三个人盲人摸象。比如说徐老师他就正好摸着象耳朵，他就非说大象长得像扇子。 嗯， 你就摸着象尾巴，你非说大象长得像绳子。我摸的是象腿，我就非说大象像 柱子。可是你的这个节目的魅力在哪里？ 嗯， 就观众就看到了这个象。 对，这就对了 啊。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都在这里瞎摸，可是观众眼睛雪亮，他们看到 然后我们三个人不亦乐乎的时候拼在一起， 但是我们 接近大， 但是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全程热情去摸那个耳朵。 嗯， 如果我们心中已经想好了，反正我们摸不到，所以我们无所谓，这个时候我们就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了。每个学者，每个做官的，每个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人，他必须认为自己能掌握真理。 对， 如果他一开始都不想这么做的话，那下面的人看你就， 我跟你说，是谁都去摸，谁都误读。 嗯， 你知道最近我看着红楼梦选秀， 哦， 你知道来演那个贾宝玉的那个人，那他怎么误读啊？那个人就问他，在你心目中啊，黛玉是什么样子的？黛玉啊，这个一年大概3万多块钱吧。 嗯， 在这误读，他以为问的是黛玉，他根本不知道黛玉是谁，知道吗？黛玉一年3万多块钱，好像你知道那个《红楼梦》的那个选秀，你听说了吗？有穿着戏服来的，有那个穿着芭蕾舞服来的，有扛着大刀来的，还有一条大汉，哗家伙来，我说我要演贾宝玉，反正来北京4天了，也没找着工作，我就先演个贾宝玉吧。 接班吧， 反正你们管吃管喝， 交大 对 对对， 接班都不合适， 没错。哎呦，他们还有一段这个视频，挺逗的，咱们来看看。 好，《 红楼梦》选秀。 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39号选手陈颖，我报选的那个角色是柳湘莲。 柳湘莲。 嗯。啊， 你觉得他是不是应该是个有武功在身的人呢？ 对对，哎，我就会武功，我表演一个呀。 好嘞。 啊，我就表演点动作就行了啊。 气死 了。 武功是吧？我以为武功跟舞蹈它有点区别。武功呢，一般都能伤人的。你觉得你刚才这两下子能伤到人吗？ 反正这要有一个人，我也能跟他打会儿。反正跟他的遭遇比较相同。 你跟柳湘莲的遭遇比较相同啊？ 对呀， 什么遭遇？ 你把谁给逼死了？ 我没把别人逼死，是别人调戏我来着。 这帮不要脸的，怎么调戏你了？ 老色眯眯的看我，我都不认识是谁。有时候走大街上，有的色眯眯的就想看看看，我想，哎，你看什么？你看色眯眯的，喜欢我你就直接说，就不敢，还色眯眯呢。 你说这是男的女的呀？ 男的，因为柳湘莲就是被那个薛蟠本给调戏嘛，他就喜欢那个柳湘莲嘛， 哦， 然后有好多男的调戏我，不是调戏我，就色眯眯的看我，所以我感觉我跟他的遭遇比较相同。 于丹，看这《红楼梦》误读什么感受？ 我欲无言。我现在终于体会到没话可说是什么感觉。 你还别说，就于丹没话可说也是很难的一件事。 对对，他也是瞎说。英达那位置，据我所知，你也做过。 对，我选的那些人呢，这个。 听说你还说话巨厉害，嗯。 我现在这个点评最大的无奈哈，我不如英达有快感， 嗯， 因为英达可以看到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嗯， 但是我点评的呢都是训练过度的选手， 那挑战主持人的那种， 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倒不一定是哪个节目， 嗯， 我参加很多很多这样的，就是做评委， 对对，做评委， 那我最遗憾的呢就是每一个人过分的准备了自己，呈现出来的东西呢就是铁板一块，柴米油盐都不进了，你已经觉得呢他没有任何的缺点，没有任何的瑕疵，他上这儿来就是给你表演来了啊，所以呢就是你跟他已经没有办法实现交流了，你知道那个也很痛苦。 他们说有一31岁的女的，好家伙，血红的嘴唇，蓝色的眼睛，穿着露胸的那种金丝的那大裙子来了之后，要演谁呢？要演史湘云，你看史湘云，然后不由分说，甭管你评委愿意不愿意，自己在那跳了3钟头， 啊， 跳舞， 拿一个扇子去逮蝴蝶是吧？ 对，哦，对对对对对，好家伙！而且据说评委还发现一点，就是大饼脸的女的， 嗯， 全都要演史湘云，就说啊，我实在长得不像林黛玉，那我就去史湘云吧。这是因为早年那个电视剧，好像史湘云是个圆圆脸，留给这么一个印象。 因为史湘云比较憨嘛，憨态可掬，比较天真。 所以说误读啊是个很重要的概念。 但听说他们那个，我看到有报道说他们那个选委员会啊还出了一本书， 嗯， 好像是指导读《红楼梦》的一个什么书，我觉得这里边有点权力运作，因为很多人都去看，先看这本书啊，他们连《红楼梦》原作都不看， 嗯， 先看一个，而这个书，因为他们看谁啊，这个书是这个剧组他们有关的发行的这么一个书， 这个很像是我们研究生考试以前出的那个 考 研指导， 对对， 哎， 考题， 对， 而这个赚钱，这个里边是 一本万利，你不敢不看呢，这就是标准答案呢。 人家现在还说呢，中国人对世界都有五大误读，什么伊朗并不总是反美的，韩国人拒买日货跟爱国无关。 你没看见这个新年的短信上都存在多少多少？